32宗确诊，累计852宗死亡病例。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提问指美加就反对有关任意拘押宣言发表一周年之际，敦促其他国家支持尊重人权。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将本属阿富汗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是揭露美加双重标准的生动教材。汪文斌说，加美才是任意拘押问题的典型代表，加方在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情况之下遭拘押1000多日。他又指美国更加是任意拘押的老手，任意拘押无辜移民，强迫移民儿童和父母分离。在美国以外，关塔那摩监狱是美国遍布全球秘密监狱网的缩影。汪文斌认为，美加应该将精力用到改正自身，包括任意拘押在内的各种违反国际规则、侵犯人权的劣行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同下个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363点，总成交金额1,0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6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2升6.2，美团219.4升5.4，阿里巴巴122.5升4.1，药明生物61.1跌5.5，华润电力16.1跌1.64，盈富基金24.82升3.6，恒生中国企业87.92升1.42，友邦保险88.3升1.6，快手95.6升5蚊。中国平安66.55升2.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86，瑞士法郎8.433，澳元5.601，加元6.153，新西兰元5.191，欧元8.8855。每百日元对港元6.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60点，升595点。港金报17,27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3美元，卖出1,8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黄珠路嘅意外啦。咁较早时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洪水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受到较早时将军澳隧道的意外影响，现在宝林北路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林体育馆至到茅湖仔村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

2月16号星期三骚动音乐啊。 紧张啊紧张啊。 紧张啊咩紧张啊。 有冇睇啊有冇睇啊。 睇睇咩 啊？我头先 lunch time 特登都抽少时间嚟睇直播 啊！哦，我冇睇直播，我之后有立翻嚟睇嘅，系啊，同埋直接睇文字咯又。 因为戏院删咗之后咧，唔知点解我都好关心呢个金像奖系到底会系点样样咁样样。 都系因为呢段时间陆续大家都会睇到一啲新闻，有啲戏院就营运唔到啊，或者合约完啊，唔选择续约等等，总之就一家间叫做闩门啦。 冇错， 都。其实都心酸嘅，话晒都曾经好中意睇戏，因为我必须要坦白嘅，近一两年少咗睇戏，唔止系即系香港嘅电影啊，总之系电影呢样嘢咧，我系少咗睇嘅，有段时间就睇好多嘅咁。 我都要坦白一样嘢就系咧，我好衰啊！我喺之前戏院开翻嘅时候咧，我 系 好少入场睇。港产电影啊，因为我发现有一啲港产电影好快就会上串流平台， 哦、 所以我成日都等到串流平台上嘅时候睇。我觉得而家有少少后悔，其实应该要入戏院睇下。 系，你啲人咪系咯， 嗰个感觉系唔同嘅，那个感受可能佢例如系啲配乐啊，或者各方面带俾你嘅气氛，其实喺戏院同睇屋企睇始终都系唔同。我而家觉得，唉，系咪当时应该要都应该入去支持下咧，咁样样。 你失去咗，咁咪觉得可惜咯，你啲人咯，咪就系。 而家后悔都冇用啦，即系有时系咁啊，过咗之后先识得去可惜噶，我就 系。系啦，咁啊，但系咧，关于电影嘅嘢咧，就详细听二台院线咧，就真系佢哋就睇戏多啲讲。 系，我哋讲音乐噶嘛。 系啦，咁所以咧，咁我哋当然其中一个我哋会几留意嘅叫做入围名单咧。 系。 就同音樂有關，其實唔止一個，兩個嘅。咁啊，一個就係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另一個就是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啦。咁啊，咁咧呢啲譬如入圍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咧，咁啊，今屆又五首啦， 定啊， 都係一個講啦， 首首都識啊。 係啦，我哋都有節目度有訪問有提到過啊，或者有播過嘅。咁包括第一首咧，就係周國賢同埋湯尼嘅行仔合唱嘅時間的初衷，嚟自音樂拳王啦。咁跟住第二首嚟自狂舞派三，歡迎嚟到呢座城市。咁 好 多好多朋友啦， 係 我照讀啊。呢、這個霍家豪啦、阿佛啦、劉敬文啦、Jane Curious 啦、Kiss Choir 啦、戴天信，跟住之後有戴飛燕啦、范心瑤、李寶如同埋莊冬晴嘅。 Yeah. 咁跟住第三首，我哋都同佢做過訪問啦。謝霆鋒啊，嚟自電影《怒火》嘅對峙啦。跟住劉應庭阿Jo嚟自《媽媽的神奇小子》呢套戲嘅神奇之路，我哋都有同佢做訪問，有講過啦。另外第五首入圍嘅咧，就係嚟自電影《逐水漂流》嘅同名歌曲啊，作曲、填詞、主唱都係 黃 顯 仁 嘅。咁我哋两个各自都啊，咁不如今日都揀各自喺里面揀一首嚟播啦，咁样。 我揀先得唔得？ 得。 因为呢其实有一首我自己都经常间唔中会听，因为其实系成为咗一个习惯嘅。佢哋每次嘅电影主题曲，第一我都几喜欢啦，即系同埋尤其喺狂舞派一之后呢，我就开始好留意佢哋每一次推出嘅电影作品。虽然呢一度今次有两首都系。关佢事噶吓，咁但系我今日拣咗嗰首就系、是、这个阿 Jo 刘盈婷嘅《神奇之路》，即系呢个大卫作曲，陈心柔填词咧。基本上呢个组合咧，每次我见到系呢个作曲同埋呢个作词咧，我就一定会听噶啦咁样。 咁、哦、我哋就听下其中一首入围嘅歌曲，亦都系阿斌所拣嘅阿 Jo 刘盈婷嘅《神奇之路》。也。 为初心欢呼，勇气在发呼，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跪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 听过呢一首，我成日都好惊讲错个戏名。 就是、小智的神奇妈妈。 啲朋友睇完之后有一个咁嘅感觉啦。 呢排我玩 Pokemon 玩到成日讲错都。 系啊，妈妈的神奇小子嘅电影主题曲啊，《神奇之路》啦。咁同时咧，阿大卫亦都有入围咗呢个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嘅。 系啦，咁啊，亦都有呢个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咧，个 list 咧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 版本龙一， 我自己见到版本龙一就真系个心都 卜卜卜跳。村井 贤次，系啦，呢、這个第一炉香好犀利啊！咁啊，自此就有呢个村井贤次啊嘛。 系。 咁啊，同时间《逐水漂流》都系有两个嘅提名啦。即系呢一个入围咗，同时间黄显仁亦都入围咗呢个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啊！ 吓，系啦，因为其实佢首歌《逐水漂流》，大家有机会网上都会听到咧。咁跟住佢嗰种质地咧，的确系唔系应该抱住一个所谓流行曲嘅一种感觉去听嘅、嗯，即系睇翻啲之前嘅访问，可能都有讲。咁所以佢之前喺《一念无名》都有两首歌摆咗落去做插曲嘅，《装睡的人》啊，同埋《疫苗》咁样咧，都几有趣。大家有兴趣上网可以揾嚟。聽 留意一下，咁啊，同时间不能够不提，亦都有呢个梅艳芳当中咧，呢、這个赵增熙同张仁杰亦都系被提名成为呢个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嘅、嗯。 好啊，咁我拣另一首咧，呢一首就 点解边只咧？ 热血嘅，热血嘅， 热血嘢，哎，知啦，知啦。 系啦，呢首啊重要咧，嗰时咧有机会喺现场睇啊，佢哋两个一齐合唱之余，再加埋嗰时有林明晶，正。第一位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啊，嚟自《一秒拳王》主题曲，行仔同埋周国贤合唱嘅《时间的初衷》。 我是那年过，什么也削掉了，被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惊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家，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痛失的缺口 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时间是 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当每刻纯情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 若 明明没有，当有日回首，我确实不应恶意悔疚，奋勇地斗，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落费？一秒可成天国，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 谁错失 多少春与秋， 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怕到飞 人走，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 想一秒一秒走，还记得初衷不放手，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变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去前进。唯有转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一瞬间都已够。 其实睇住呢个入围名单咧，其他嘅岗诶，即系入围嘅单位咧，有啲其实我哋喺呢个音乐公寓有时都会见到佢哋嘅名字嘅，譬如入围呢个最佳男配角啊，柯伟林啦，咁佢都有出现一啲嘅 MV。其实入围最佳男主角啊，梁仲恒都有喺 AK 三个字嗰度出现啦，咁样样 嘅。系啊，仲有最佳新演员入边咧，即系你会见到钟雪莹都凭呢个杀出个黄昏系入围嘅，咁啊佢亦都填好多词啦，即系例如最近作品就 Little Miss Janice 啊，张曼莎嘅刹那的啊。呢啲都系佢嘅首笔之作嚟嘅，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波城，我是喜欢喝咖啡的，还要是喝那种斋到完全不甜的斋啡，例如 cold brew 这样，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 bittersweet 那种味道，亦都好相信苦尽甘来这个道理。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符合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忐忑的心跌多，止痛药尽缓呼吸未，苦也不过想制止，去把你记起。Save my day， help me find my way， find a way to you， 感动我也爱不你。来呀，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呀，我抱紧不要走。 Troll featuring Yankee Ding 的 What If， 說我沒有深度，說我大腦亂構造，麻煩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訴，先要挑剔一轉身合躁，拋棄他我給我最大忠告，獨去貓山呼出氣概，不掉大卡通不過愛，時間控制最自在，趕走痴心障礙。 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嚇不懂我的內心入面藏著最有個性小小姐素實戀，下講的情話盡顯藝線，前藏著怨我串我分開不要自憐。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need you 聽得多你好討厭，我未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紧我红 素，善意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 Cool, cool, cool. 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包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蔚蓝 Little Miss Janis， 好多人都话阿歌词入边嘅佢都几怪啊，其实我仲怪，好多人都话阿宾臣你都几怪，做乜专饮埋啲苦嘢？系啊，细细个饮苦茶饮大噶。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孤单伤心烦忧一样，黑色天。 张曼芝一样。 如果你问我奔神，咁你系咪唔中意甜蜜啊？都唔系嘅，都中意嘅，但系我唔中意糖浆嗰种虚假咯。 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 像曼莎沙那的曾经何曾几何时我都日日饮奶茶嘅。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这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 之后嗰半年呢， 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我足足肥咗20磅。 24 hours， 未停想念。是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磅令我明白到甜蜜是不可以太过过态的，适可而止都 OK 的。 24 hours 未能分离，地震雪崩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 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报复式浪漫， 几多天我与你未尽情谈心过，不过贪着总放了一碗冷汤，奔波的乒乓一复一难停留的我，给你安心与担心那边较多。 人生应该有甜有苦会好啲嘅， 好似亲情咁样，路会行得比较长远。The Fat Boy 嘅 Dear Mama， 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 5G、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医疗健康、绿色发展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升级。俄罗斯国防部话，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已经完成军事演习任务，启程返回驻地。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播出军队返回驻地途中穿越克里米亚大桥的片段。国防部话，南部军区部队结束在克里米亚举行的战术演习，坦克、步兵、战车和火炮装置等的装备正是通过铁路运来克里米亚。西部軍區部隊亦都正係返回基地。莫斯科尋日宣布，靠近烏克蘭嘅部隊部分喺完成演習之後撤離。但西方國家領袖認為，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攻擊嘅機會仍然好大。英國國防大臣華禮士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嘅時候話：目前未有證據顯示俄羅斯正係從烏克蘭邊境附近撤軍。英方觀察所得的結果更加與克里姆林宮的部分說法相反。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明日有幾陣雨，氣温介乎16至18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風勢頗大，星期六顯著轉冷，雨勢較大，星期日同下星期一持續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咁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同仁街，同埋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隧道的情况，现在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老道因为水管急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界限街嘅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右转入去窝打老道。巴士路线7B、10号同埋208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都请你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窝打大厦去柴湾、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东涌影湾园四期听涛轩15座。葵涌葵芳村葵人楼、青衣长亨村亨怡楼、葵涌葵盛东村盛日楼、青衣长康村康华楼和青衣长安村安柏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何新气加给你打气， 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 波盛，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孝顺的主持，新一年谂住点样氹屋企人开心啊？ 斌神，我谂住得闲请佢哋饮茶，有朝一日可以俾佢哋见到孙仔咁咯。 咁我一于同你屋企人打气，希望佢哋个仔生生性性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祝大家团团圆圆，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 今日呢位嘉宾佢比赛出身嘅，应该都有好多嘅好朋友同佢一齐走过嚟啦。 所以我哋今日写咗呢一句咧，想睇下喺佢过去参加比赛嘅时候有啲咩好战友喺身边陪伴住佢嘅。呢句就系、 是：冼靖峰与同路。 哇，咁多个战友，唔知道今日讲唔讲得晒咧？ 我哋松音乐今日嘅嘉宾有阿全冼靖峰嘅，你好， 阿全，hello， 系第一次见面啊，送上呢个礼物俾你啦，有呢个卷轴嘅 《风雨同路》啊， 咁呢个就容易啲明白嘅，系 OK 嘛？呢、這个、 正啊，正啊， 嗱咁啊，正如我哋头先嘅声带所讲啦，即系因为阿全都参加好多嘅比赛啊，正式今年入行做歌手，咁但系其实我深信喺呢个过程当中，应该都真系有好多叫。就可以称之为战友咁样嘅存在去陪伴你一路走过嚟、嗯，有冇话即系其实可能呢一啲嘅战友喺你呢个入行当中嘅经历系占咗一个点样嘅部分咁样咧？ 我会觉得咧，啲战友其实某程度上咧都系我系贵人嚟嘅。我举个例子，中学夹 band 嘅时候咧。同埋大學夾 band 嘅時候咧，我係真係冇學過唱歌啦。咁但係咧，每一次夾 band 咧，其實都已經我當係學咗唱歌噶啦。因為夾 band 嘅時候咧，個琴手或者吉他手會同翻我講：你咁樣唱咧好難聽，不如唔好咁樣唱。即係佢大家都好直接嘅， 好直接， 係啦，好直接。咁所以亦都因為佢哋咁直接，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哋係教緊我嘢咯。 嗰陣時係點樣樣開始去即係進入一隊 band 係即係？有一啲朋友大家都知道玩音乐，不如组队啊！有人邀请啊，参个 vocal 定系边种状况之下加入噶？ 嗰阵时咧真系玩歌唱比赛， okay. 就识到唔同唱歌嘅人。咁有唱歌嘅人，咁当然佢哋会有自己乐手啦。咁佢哋乐手就咁啱都一齐玩。咁一齐玩嘅时候咧，佢哋就话：诶、不如帮你弹下，试下你出 show 嘅时候，可能唔系唱 MMO 啦。你我出租嘅时候，你俾多少少钱我帮你变吉他伴奏或者钢琴伴奏咁样。咁跟住就开始咗呢个伴奏，有伴奏去表演嘅过程啦。咁呢个有伴奏之后呢，就慢慢就係有越嚟越多嘅人认识啦。咁就可能啱好夹到一对 band 出嚟。咁就先開始夾 band、 哦。你仲記唔記得咧？由即係唱開 MMO 去到真係有真人幫你彈，係咪個感覺咧？特別第一次真係哇，好爽，好唔同。 我記得係好爽嘅，因為嗰次係成日唱 MMO 嘅時候咧，個拍子要跟得好準嘅。 係 係啦，咁就可能咧有啲位唞氣咧就唔係好順啊，會有機會、啊。我記得一開始我識個琴手先嘅，鋼琴。 係。 咁識個琴手之後咧，佢彈琴啦，我係發覺咧，我有啲位咧唞氣想唞耐啲。咁你拍子就慢一啲咧，佢会跟住拍子又慢啲，咁、所以咧好多位就令到我唱得舒服咗好多嘅。 哦，咁但系嗰段时间嘅你咧，系会唱啲咩歌为主啊？ 咩类型？ 同大家夹啊，嗰啲都系玩咩噶？ 其实嗰阵时我记得，我唱嘅歌大部分都系国语歌。 OK， 系啦，因为好得意嘅，我应该系中学嘅时候咧，我玩歌唱比赛咧，我。 第一次是唱廣東話歌的，跟住唱嗰次廣東話歌之後咧，我老師咧就同我講話，你以後比賽唱任何歌或者表演咧，都唔好再唱廣東話歌啦，齋唱國語歌就得。 佢冇講原因㗎， 佢冇講原因，咁但係佢就話你自己知就得啦。我下意識 get 到個 message 就係覺得啊，廣東話歌可能咬字唔好，或者唱得唔好啦， 嗯， 咁所以我就唔憤氣嘅，我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雕琢點樣唱得好啲廣東話嘅歌，係開始同 band 未夾嘅時候，我真係將呢個 issue 擺出嚟話啊，其實我嗰陣時咧有人同我講過，就話我唱廣東話歌咧係唔好聽，我真唔得，叫我唔好唱，跟住我就真係唱一次俾啲 band 未聽，跟住佢就係 好大膽。我以为真的不是的，你转个方法 要找人 你得的，咁样点知原来是再加强嗰 个 件 事，佢系即系讲到系， 再踩多 脚，系，跟住我就咁佢就真系之后同我讲就话咬字啦，同埋嗰个 feel 咧系好唔夹啊， 系， 咁所以佢就话叫我听多啲某啲歌手嘅歌啊，同埋听多啲佢哋听开嘅歌， 嗯， 咁就结果。我覺得是真係因為我聽多咗唔同歌手嘅歌咧，咁所以令到我真係有進步咯。 哦、有冇話嗰陣時即係特登去有邊啲嘅歌手啊，或者一啲前輩咧，係即係自己心入邊已經將佢當做一個學習對象，要去喺佢哋身上攞到啲好嘅嘢翻嚟咁樣？ 以前一開始咧，我就係、是如果係一開始聽廣東歌，又或者中意嘅歌手就係許廷鏗啦。 係， 跟住再慢慢就係張敬軒咁、樣，跟住就覺得。好想模仿到佢哋唱腔咁样，一开始模仿啊许廷铿咁样，咁一路慢慢模仿嘅时候咧，就真系发觉会有一个好大嘅进步嘅。 系， 连我啲 bandmate 都话：，唔同咗，今次夹 band 又上次见你唱都唔系咁，今次又唔同咗咯。咁你应该系 study 咗边佢嘅边首歌咁样，佢哋有估到，我 study 咗嗰首歌咁样样。咁但系好开心嘅，因为同 bandmate 夹歌嘅时候咧。佢係好似永遠我都係滿足唔到佢哋咁樣嘅，佢哋永遠譬如我唱好咗 A 呢一首歌，佢就話咁試下 B 啦，跟住 B 我就唔得噶啦，因為冇 study， 我一定要啲時間去翻去 study 咧。咁所以好似每一次都係挑戰咁樣同佢哋夾 band。 係 係啊， 咁嗰陣時你話翻去 study 嘅方法係咪就係聽可能好多原唱嘅嗰個版本，跟住之後真係唔知啊揾啲 MNO 或者點樣自己試下唱咁樣去 study 咧叫做？ 我記得咧，其實呢個過程係好得意嘅，我咧就係 study 嘅過程咧，就係、是、聽住佢唱啦，但係匿埋眼幻想住佢唱 live 嘅時候，佢個唞氣點樣唞啊？又或者佢用力喺、即係匿埋眼望，諗住佢用力究竟用喺身體邊個位置咁樣，咁就令到我盡量去模仿佢嗰個位置。 哦，无师自通我都算 哇，咁但系你话中学有夹，跟住去到大学都夹，咁系咪真系升我上大学嘅时候有遇上到叫做另外一班玩音乐嘅朋友咁样样？ 系啊，的确系，因为中学嘅时候就因为玩歌唱比赛，所以就识咗班音乐人啦。去到大学就真系，即系可能个圈子扩阔咗咧，真系会识得到更加多音乐人喺唔同 U 嘅音乐人，咁就。我記得其實老實講，我中學嗰時有個 band 咧就唔係好成熟嘅啫，即係大家可能都係玩下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夾嗰對 band 咧係真係完全一埋位咧，佢就即刻嚟啦彈啦，跟住就我記得第一次我哋 audition 先可以入嘅嗰對 band， 係跟住係好嚴格，跟住我好驚，因為我係。佢話我個 audition 係特別啲嘅，純粹因為咁啱有場 show， 咁佢就話如果你唱嗰場 show 順順利利，我哋就俾你入啦。 係， 咁結果咧真係夾咗一兩次就去啦。咁啊順順利利完咗之後，我問啊咁我入到啊咁樣，佢就 OK 啦，入到噶啦。跟住我就好驚啦，因為咧佢係冇任何 audition 啦。跟住我就咁入咗去之後咧，跟住佢同我講就話呢啲歌。又好似我一開始 band 咪咁講，呢啲歌你唱唔到噶啦，有啲歌。 嗯， 跟住佢就話，所以你要聽某類歌，聽呢個 playlist， 你試下聽呢40首歌，翻去聽每日聽起碼兩三次咧每首，咁都夾埋都 好多 好多噶。咁但係佢就話你聽完咧就唱咗呢首歌噶啦。咁我啊真係，我唔信邪啦。 係， 咁我真係翻去聽曬，我就發覺真係聽完之後咧，隔咗一個禮拜翻去再同佢哋唱咧係好唔同，即係好似 get 到。啲嘢，但又唔知點樣講出嚟嗰種感覺，就係、是、可能其實 groove， 佢哋同我講就係入啲個 groove， 因為我係我以前咧，佢話我唱歌咧完全係冇 groove 嘅，係啦，咁但係佢就話你聽完之後你就會理解，因為我肯問佢咩叫 groove 啊，咁我上網真係查 G R O O V E 係咩 groove 啊咁樣，跟住但係都好似冇一個好實質嘅答案，咁、所以。 我就佢叫我聽，你聽完你就知咩叫有 groove 噶啦。咁我就真係聽啦，聽完之後其實我都唔係好理解，但我就覺得咁樣好似唱好似好聽啲，係啦，咁樣就慢慢就好似理解佢哋講嘅嘢啦。 我發現咧，阿 Archie 咧呢兩隊 band 咧有一個特質就係你係一個唔大得嘅人，即係你俾人大完之後咧，我又做俾你睇，你話我唔得我就做啦，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共通點喺度。 每一次激一激佢就會再進化，啲殺瓦人咁樣就係咁。 音樂呢方面硬頸喎，都會 我唔知可能我都覺得自己硬頸嘅，唔服輸咯，唔願意，即系唔中意就咁就輸咯。因為bandmate 無論中學或者大學都好，又或者讀書去到中學大學都好，其實都有好多位係啲我啲 friend 同我講：，你真係我話你，我越話你唔得咧，你就越努力要得俾我睇。咁當然有好多時候都係努力咗都唔得啦，仲有好多咁嘅時候。咁但係我自己其實幾 enjoy 就係努力完，終於成功做到啦嗰種感覺。 咁但係講起 groove 呢樣嘢都真係的而且確係好難去只能夠意會好難去解釋嘅一件事嚟咯，甚至乎你要學係唔知道從何學起。你頭先話即係聽咗好多首歌去學習乜嘢叫做 groove， 其實有冇記得邊一首係令你突然嗒一下好似通咗嗰樣嘢啊 ？groove 原來係咁樣嘅。 有，我記得嗰陣時 Bammy 大學 Bammy 係主要係叫我聽 John Mayer 嘅歌，係啦。咁跟住我記得聽 Gravity 嘅時候，就係最 sense 得到，因為我記得我聽 Gravity 咧係唔單止聽佢 CD 入邊個 version，我仲係聽埋佢 live 當其時好似喺洛杉磯嘅 live。 OK， 咁跟住嗰個 live 我聽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同 CD 有啲唔同，但我竟然會中意。live 嗰啲啊，系咯，我就覺得我就開始揾究竟點解我會偏向中意 live 嗰多啲，根本就 feel 到哦，原來嗰啲重輕長短唔同。跟住我再上網同一首歌 Gravity， 我將佢咁打上去 cover 咁樣樣，跟住就有好多唔同 cover 嗰一首歌啦。跟住我就發覺，原來有啲係咁樣去拿捏個 groove， 有啲係咁樣拿捏個重輕長短。咁我就發覺，原來個 groove 係咁樣得翻嚟嘅，咁我就開始明白咗少少啦。 係 groove 究竟係咩意思？ 但係講起即係呢個叫 CD version 同 live， 我曾經都有一個類似嘅狀況咧。即係譬如你中意一首歌，係因為你聽咗佢 CD version 中意，咁所以有段時間我唔中意聽 live version， 就因為佢改變咗我中意嗰個版本嘅嘢。但係唔知又係去到某一個位開始覺得，原來去到同一個歌手唱同一首歌喺唔同嘅 live， 嗰班樂手唔同啦，或者個 arrangement 有少少改動之後咧。原来只歌可以咁样变咧，就开始觉得几得意喎呢一样嘢。 系啊，我对佢得意到一个位系，我觉得我反而好似中意 live 多过 CD version 咁样，好似有时候觉得 live 嗰个好似再活泼啲、生动啲，好似听得出个歌手嗰个灵魂多啲 嘅。系，但系你一路头先一路听就系你对于即系音乐唱歌嗰样嘢，你好中意会去研究咁。其实你有冇 find out 到可能截至去到即系大学夹 band 为止，即系唱歌呢一样嘢点解会令到你咁着迷，令到你咁中意会花时间？ 细个开始中意音乐啦，但系中意音乐其实纯粹系因为觉得音乐系一个即系几 relaxing 咯。咁但系我记得系去到。大學開始咧，可能讀書嘅壓力大咧， 我以為大學會壓力細翻啲添， 唔係㗎，都大㗎， 調翻轉先可以。 咁認真嘅咩？原來 唔係，咁中六開始都有，都壓都大壓力嘅，咁嘅事。咁但係就係因為讀書壓力大，咁就開始聽啲歌咧，就開始偏向係我會話係行啲嘅歌、，rock and roll 啊嗰啲歌，咁就開始覺得呢種係一種發泄。嘅一種途徑， 係 我就好中意一開行個喇叭喺屋企，跟住就嗌咯，係咁嗌，跟住就好對唔住爹哋媽咪啊，係咪？咁但係嗰陣時就係咁嗌咯，真係純粹覺得哇！嗌完之後可能播成首歌三四分鐘，嗌完失聲噶啦， 係， 但係好爽，覺得好似將所有情緒都宣泄曬出嚟咁樣。咁當下就好想將呢個嗌咧，我唔知點講，但係將呢個嗌擺上台上面， 係， 即係因為我自己就睇 YouTube 片咧，我見到有啲 rock band 咧，就係上台嗰陣時嗰個模樣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有少少係瘋癲，但係嗰種瘋癲係好睇嘅， 係， 我自己覺得 裏邊有啲清醒喺裏邊嘅，你知道，係 啦，嗰種瘋癲，我就係睇完之後，我覺得我好。俾嗰個表演帶動到，咁我就好中意嗰種瘋，見到人哋嗰種瘋癲，咁所以我都好想人哋見到我瘋癲。 你都想試下喺台上？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聽 One Ok Rock 嘅歌， 跟住係佢啲 live， 哇，超級正， 好勁喎， 好勁， 卡 卡真係超級勁。咁佢又好似有時候又好似瘋癲狀態處一個，咁但係佢又保持翻幾分清醒咧，令到觀眾即係又可以收又可以放咁，即係唔知點講，但係種感覺就係我好想好似佢咁企喺台上面，可以釋放自己嘅。嗰當下嘅嗰種情緒咯， 同埋 Taka 有一樣嘢好正噶嘛，佢就係留把長頭髮咧，一路長一路揈喺度揈，係 啊， 好想學佢咁樣， 好似吉他手都係啊，都係咁樣按一路揈，你會覺得總之我按完之後就係會將全日嘅所有負面情緒全部都按走曬。 咁但係去到之後有冇嘗試真係將呢一面放喺你可能台上邊嘅 performance 咁樣咧？ 嗱，呢個咧我就記得我大學嗰陣時，我問過 bandmate， 我就話啊，其實我把聲啱啱唱呢類，佢話唔啱。 每一次 bandmate 都打咩你喎？ 誠實啊，佢哋 每次都 say no 喎。 咁我就唔啱嚇，唔係嘛？但我好想喎、啊。跟住佢就話你自己作咯首歌，你作到好啱你為止咯。但係譬如我話我 One Ok Rock， 我嘅唔啱。 但你嗰下有冇又嚟嗰種唔憤氣？ 我就作俾你睇 過。我有唔憤氣，但係我嗰陣時我唔識作曲咧，我完全係好無助。跟住我就話不如我試下，你俾我試下。跟住你咪試咯。如果你得嘅話，翻嚟再揾我。跟住我嗰陣時就係開始聽更加多，譬如鐵樹蘭啦。 啊， 咁就越聽越多咧，我就越發覺咧，好似真係唔得。呢個好似係真係天生。 即係開始自己試下喺屋企 scream， 但係原來 scream 係好難嘅。 我 scream， 我總之我有練過嘅。一分鐘之內就會失聲嘅。 哇！ 一分鐘就係冇一隻狂 scream， 係 即係。即系凡人对抗命运咁样，试下唱一次，跟住就即刻完得。 因为你有跟老师去学唱歌，有冇试过真系问唱歌老师就是、我把声底，其实能唔能够玩到 scream 嗰啲咧？ 其实我嗰阵时系开始玩星梦呢个比赛先，真系揾唱歌老师啦。 系， 跟住我嗰阵时就系问我老师啊，我唱唔唱到呢啲歌？佢话其实系有特别技巧去唱到嘅。咁就唔好亂嗌咁樣去， 就傷聲 係啦，好傷。因為佢話亂嗌其實好容易會傷嘅。咁當其時我又比賽緊，咁佢就話唔好亂試啦呢啲。我哋完咗比賽先慢慢發掘呢一方面。咁所以而家係 kind of 發掘緊嘅。 嗯， 係 啦， 呢一面 期待喎，我想睇喎，同埋睇 live 喎。 係啊，開始留緊啦，佢都開始留緊 Taka。 唔緊要啊，呢排剪唔到頭髮都，你都可以順便留埋㗎啦。 係啦，跟住喺度揈啦咁樣。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呢对日本嘅乐队，有人会叫做 One Ok Rock， 有人叫做 One Ok Rock， 有呢首之前嘅作品啊，叫做 Wonder。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1宗属于输入病例，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大约70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大约7000宗初步阳性个案之中，有一啲系由私人化验所仍然未送往卫生防护中心。佢又话有20间长者或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或职员感染，中心会跟进。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現時有2654名確診或初步確診人士在各間醫院留醫，另外有大約2000名病人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有17名確診者情況危殆，而過去一日有9名感染人士離世，包括一名3歲女童、一名100歲女患者，其餘7人由37歲至到97歲。何婉霞话：一啲病人喺户外等候入院，作为医护人员感到好唔好意思，正系同政府努力研究尽快增加隔离设施，希望改善有关情况。佢话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超过90%，达到可接收病人嘅上限。一啲嚟自院舍嘅非新冠病人，如果情况稳定，会安排翻院舍休息。医管局会派外展队跟进。另外，非紧急服务亦都大幅削减4-50%，以减低病人在医院感染机会同医院的压力。医管局话，目前有数以千计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社区等候送院。医管局今日起设立7间指定诊所，俾病征轻微的感染人士求诊。目前有超过700宗预约。医管局相信透过电话预约能够最快地分流病人。医管局又提到，指定诊所仍然有为市民提供攞药和抽血服务，并进行分流等，相信安排是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6-18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星期六显著转冷，雨势较大。星期日和下星期一持续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两宗的隧道坏车事故，分别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隧道入口的慢线有坏巴士，龙尾在收费广场。重复一次，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隧道入口的慢线有坏巴士，龙尾就排到去收费广场。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之前是曾经有坏车的，阻住了快线，龙尾排到东隧的收费广场，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快线之前有坏车，所以车龙排到去东隧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挤塞的。路面情况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近住营点一期多车，龙尾元朗东城里路。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Kitty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阿奥祝大家平平安安 ，Barbie 期望亲人顺顺利利， 小白当然想所有人满心欢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奥、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用力提提你， 祝福唔可以净系喺年头， 全年都要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冼靖峰与同路， 今日松音乐嘉宾有 Aki 嘅冼靖峰，咁我哋有你嘅第一首派台作品一个人的幸运。咁一开始我哋两个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嘅， 你估先。 好啊，我想估咧。就是因为这首歌属于你自己第一首自己个人作品的时候，不再是参加比赛去叫做 study 别人的东西或者唱别人的歌，你要找属于自己的风格，究竟我 Archie 是一把怎样的声音。所以我想估计去处理这首歌和监制又好，在录音室里面或者事前的 preparation， 最大的课题就是究竟去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声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可能在另一首歌未有答案，但是是出现过的状况。 有的确是。100% 是。 我又估埋我那样。 他估埋你咗一次个。 我估埋那样嘢就是今次第一首 Archie 自己个人作品呢，即是我觉得点都会有少少私心，想找一些好想一路合作的一些音乐人。而伍卓然就绝对是啦，因为我深信他就是你偶像啊，张生张敬轩就写了很多好的歌，比如樱花树下、百里树木啊咁样。咁所以你第一样嘢就是同公司提出啊，我如果可以同佢合作，咁就正啦咁样。 哎、 我估呢样嘢嘅， 佢哎呀咗啦， 哎呀即系哎呀咁、哎、等佢解释啦， 咁、 哎、 都俾你估到咁。 一个啱一个唔啱， 系 其实的确咧，一开始伍卓然大師咧，其實就唔係我揾嘅，係、公司揾嘅。一開始佢就已經揾咗個班底，就係、是、幫我做歌咁樣。咁、所以其實佢話佢覺得啊呢、這個班底係適合我咁樣。咁、所以我都唔識得去 propose 一開始，因為我做一個新人，其實都好開心自己有新歌，已經覺得係好滿足嘅，所以都冇求啊、我想要邊個幫我做歌咁樣，所以都冇啊。但係咧。是啱啱咧嗰個個人特色嘅問題咧，我同監製其實傾咗好耐， 係 因為監製咁啱都係幫張生我偶像做咗幾首好出名嘅作品， 係 咁嗰啲嘅作品其實真係 即係好深入民心啦。而嚴大師咧，吳卓賢咧，佢真係好了解到張三把聲，跟住佢同我講話啊，有啲位置咧，佢話佢係覺得佢講啦，就係覺得我係唱得有少少似佢嘅某啲位置。的確，因為佢有睇我比賽嘅時候係咩狀況，咁但係佢就話佢有專登刻意咧去同我雕琢下我個人特色係啲乜嘢，因為佢同我講話，始終第一首歌個人特色真係好緊要。咁佢話佢可以喺曲風上面幫我啦，又或者喺逐句 melody 可能改少少個音，令到佢幫得到我。咁所以我同佢傾咗好耐個曲風上，尤其是一開始其實係唔係行呢種曲風嘅。咁我同佢提議啦，其實我想試下 rock and roll 啦， 係， 跟住佢就話但係而家暫時咧又好似唔係好適合喎你把聲，咁我嗰陣時都的確係未係好研究到 rock and roll 把聲應該點樣，咁所以佢同我講咗好多，就係話傾咗好多啦，咁我哋之後就有個定案，就係好似而家咁樣 rock ballad pop rock 咁樣，係，咁就佢話試一試先。等你自己都試下，因為有時候佢話咧攞一首歌出嚟，你唱 live 未必會handle 到。咁佢都話你錄嘅時候，我可以逐句同你雕琢啦。咁但係到你真係唱 live 嘅時候，你有機會會太過扯首歌對你嚟講，尤其是如果你想去到一啲好行嘅 genre 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唔好 risk 啦。 哦，所以喺佢嘅角度，佢都会考量埋就系呢首歌推出，佢预计有机会，可能好多机会会现场演出嘅时候，要衡量埋你嗰个状态。 冇错。 但系头先讲到话就系伍卓贤咧，佢就喺一开始已经一齐同你去研究把声，点样去掹走一啲嘢，或者去发掘翻一啲你嘅个人特色出嚟。其实呢个过程啊，会唔会好困难？就系好似要推冧翻你以前好多去研究嘅嘢，或者要将你把声重新煎皮拆骨，再砌翻埋一齐。其实系咪都几难去慢慢令呢件事发生嘅？ 的确系嘅，因为咧，其实佢佢同我讲咗样好，我一路都觉得系好大嘅问题，就系佢话我成日将 live 嘅某啲习惯咧带落录音室入边， 系 因为有啲习惯，譬如我嘅拖音好多啊，咁佢话嗰啲拖音咧，其实喺 live 度唱系可以嘅，但系就喺录音室入面咧，好容易就会录到出嚟系会系咁听就好腻啊，好容易。咁佢就话叫我改某啲习惯啦，咁但其实呢啲习惯佢话佢建议我咧，其实 live 都应该改。佢话有啲位咧，可能个腔口咧就唔够新潮啊，咁所以佢话要改呢啲腔口咧，都要段时间嘅。咁所以佢俾咗啲好直接嘅方法俾我，就同我讲话你呢句咁样唱啦，呢句咁样处理啦，直接上啦，或者咁样拖住上啦。佢同我讲咗好多呢啲直接嘅 ways， 有啲直接嘅 solution 咁样。咁但系佢话去到之后嘅路。譬如你攞到首另外一首新歌咁样，你就要自己去判断究竟呢一句点样处理，嗰句点样处理，咁到时就冇人帮到你。咁我而家就可以喺呢首歌上面帮到你啫，但系你自己慢慢都要 build up 一个 sense 咯。咁佢都俾一啲歌手俾我听，就话你听多啲呢类歌手唱歌，咁你就会 feel 到你嗰个唱腔同埋佢哋唱腔嘅分别，慢慢咧就会纠正得到。佢话又唔算纠正嘅，但系系一种转变咯，真系。 咁其实由收到歌，知道有自己歌去录音，去到真系可以录一首歌，因为你话都花好多时间要去倾啊，去研究。其实嗰段时间有几长噶？ 差唔多有个零月时间。 嗯， 个零月时间。咁嗰阵时系，我记得第一样嘢我消化系消化个歌词，因为歌词其实我一收到咧，我系唔明 白。系由游思恒去写嘅词， 冇错，我就即刻打电话俾游思恒姐姐啦。咁即刻打电话问佢嘅时候就啊，可能我真系阅读理解真系唔得啊，我真系睇唔明。咁跟住佢就一字一句咁解释俾我听。咁真系我之后先明白，原来入面嗰啲暗喻啊，其实全部都系讲紧我以前嘅经历。 哦， 系。而有先生姐姐都同我讲，我 stalk 埋你 Instagram， 睇埋你嘅嘢，之前嗰啲比赛啊，或者你嘅经历，我已经知道呢份词系每一句每一字都系为你而写嘅咁样。咁所以话我嗰刻。当我知道咗每一字每一句，其实暗喻紧我以前某啲经历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哇毛管动啊！即刻，至于系边句咧，咁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啦， 论下啦， 系自己论下。 因为头先我哋都有讨论过一样嘢，就系因为你喺live 上边同埋喺 studio 录音上边咧，即其实都会发现其实个状态系好唔同噶嘛。今次系第一次去喺 studio 度录自己嘅作品，其实。 有冇覺得即係同自己以前以往唱 live 嘅一啲經驗，甚至乎可能喺比賽當中唱 live 嗰個自己係進化咗好多，或者係可能 enjoy 呢一個過程會係多啲咧？ 我記得咧，其實一開始入去錄音室錄音嘅時候咧，我係做一樣好傻嘅嘢嘅。好傻嘅，真系咧，我系幻想自己系 live 唱紧歌， 系 夹紧 band， 攞住支吉他，明明我手上冇吉他嘅，但系一路唱咧，我就一路扮扫紧吉他， 系 咁就令到我自己好似入啲嗰个状态咁样样。跟住咧，我记得监制见到我，啊，继续扫啊，继续扫啊，好啊，咁、哦、样几搞笑啊，继续扫啊，咁样，咁我，但系我又发觉我停止咗唔扫咧，又好似。个人唔系好入到嗰个状态咁样，因为live 嘅时候个状态就因为你有好多观众喺前面，咁所以你会想投射一堆能量去俾观众，咁但系因为喺录音室，其实我对住埲墙咁样，我系冇一个目标去投射我嘅能量，咁所以就自自然然就可能收埋得多啲嘅， 系， 咁所以咧，当我幻想住自己。彈吉他呢，我就好似喺 stage 咁樣，咁就會嘩想將所有 energy 都焚出去咁樣。咁但係長遠嚟講，我記得呢，我記得係 run 咗成首歌大概兩三次呢，跟住我的手好痛啦已經。 顯細咁喐喎，因 為我一手腕真係好辛苦。咁所以我就結果冇咁做，而我真係憑空去幻想囉。 咁而頭先你亦都講，即係歌詞問咗填詞人游思恆之後，了解咗我、一個度身訂造嘅歌詞。咁但係經過咗自己消化之後呢，你會點樣去解釋或者 present 究竟一個人的幸運，即係呢首歌呢、這個歌名等等，其實想講嘅係啲咩呢？ 其實最主要嘅道理呢，我自己覺得係想帶出命運同埋幸運之間嘅分別嘅、因為其實呢歌詞頭嗰兩句已經牽涉到呢兩個字、命運我哋幾時會 mention 呢兩個字呢，就係、是、通常係比較落魄嘅時候啦，又或者係越唔如意嘅事發生咗，咁我就點解命運要咁對我哋呀咁樣。咁但係當我哋几时会讲幸运呢两个字啊？咁就系通常系我打牌赢咗啊，或者今日正啊，今日唔知嘅边科好考得好高分啊，我今日真系好好彩啊，咁好觉得自己好幸运咁样样。咁但系其实谂真啲咧，命运同埋幸运两样嘢系一样，纯粹只系个心态，当刻嘅心态主宰咗我哋觉得嗰样嘢系好定咁好啦。咁、所以呢首歌最主要嘅目的就系想带出就系、是。前面可能有好多难关，又或者好多唔好嘅事曾经发生过。咁但係只要怀住好嘅心态呢，其实结果好嘅嘢都会一定降临、 因为我哋都有听过一啲填词人呢，特别可能度身订做啲作品嘅时候，有阵时里面係好似有一啲寄语或者一啲嘅 message 想讲俾嗰位唱嘅歌手听。你同即係游仙人姐姐去傾，佢有冇都讲我呢份歌词其实都叫做作为你出道嘅作品，讲关于命运幸运呢样嘢都系送俾你嘅礼物。因为做音乐呢一行有时都会讲际遇啊，讲真系命运安排自己去到边度。佢有冇都话其实佢呢份歌词有咁样嘅意思俾你呢？ 我记得呢嗰阵时我哋坐埋台，真系监制填词人同埋我一齐坐埋台一齐傾嘅时候呢，就冇讲到呢样嘢。咁但系真系完咗成个会议啦，咁我哋走嘅时候咧，咁啱就系我同游仙人姐姐一齐行咁样，咁一齐行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就话呢条路真系唔易行噶，咁佢就同我讲，你要预测到自己可能未来几年可能都冇人知你系边个，又或者系首歌出到嚟回响唔好，都未必你唔知噶，佢话所有嘢都唔知，咁但系佢同我讲就话，但系你一定要好似首歌入边讲嘅咁样，就系、是。坚持住，唔放弃，你个心态好，自然啲好嘢就会嚟咯。咁所以我唔知呢个算唔算 kind of 就系寄予俾我嘅嘢啦。咁但系我系听咗佢讲呢个说话之后，我系同自己讲下定决心，点都要继续撑落去。 对你嚟讲，其实喺可能由以前一路开始行音乐路到依家呢一刻，你觉得自己最大嘅难关系有冇喺边一个位置上面？ 哇，其实最大嘅难关应该就系、是。抉择我究竟应唔应该放弃佢本身嘅正职？ 系， 因为由细到大，其实爹哋妈咪都好想我正正经经搵份工、，office 工去做，咁就完成咗佢哋嘅心愿。因为中学读书、大学读书，可能好似所有嘢都系奠定一个基础，为咗就系毕业我搵到一份佢哋觉得稳定嘅工作啦、最大嘅难关咧，应该就系决定究竟应唔应该放弃嗰份稳定嘅收入穩定工作。當其時我係一路比賽一路翻住工嘅，覺得嗰段時間真係好辛苦嘅。 咁但係又會覺得好精神，每一日起身都好精神，因為覺得我係為緊一樣嘢拼搏奮鬥咁樣。當其時真係超級亢奮，因為成個人係翻工嘅時候你要好在狀態啦。我聽住老細講嘢，我一定要好快咁做完每一樣嘢，好快好快好快。跟住一 lunch 咧就要聽首歌，首歌已經唔係。我已经唔系纯为咗 enjoy 首歌而听，我系要我一定要练到嗰个位，一定要练到嗰个高音，一定要练到入厕所大嗌又好，行出街喺个海滨海皮嗰度大嗌又好。咁但系好似全日冇一个歇息嘅空间嘅。谂翻起，我记得系决赛嗰一日，完决赛嗰一日，我就下定决心，真系要 quit 份工啦。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系想全心喺呢一行发展，一定要有足够时间，譬如去装备自己、训练自己。咁哪怕可能係会冇一个稳定嘅收入啦，咁但係我觉得趁而家呢个时间就试下去闯，试下去搏啦。 我想知道有两关要过呢，应该第一关就同老细讲辞职啦，第二关就屋企人啦，老细嗰关先，即係你有冇同佢讲个真嘅原因点解会辞职？ 呢个其实好得意嘅，其实我玩比赛开始，老细已经叫我入房。同话，哎，Archie，你有入嚟，有啲嘢想同你倾。 我惊， 系我真系真系惊。系，跟住嗰阵时，佢已经同我讲话，Archie，你其实你系想唱歌啊，定系想继续翻呢份工咁样？因为佢都知呢份工，如果一路慢慢一路做上去咧，咁你系会越嚟越 occupy 得多时间。咁佢话你真系其实想唱歌，定系想继续翻呢份工？跟住当其时我系未答佢嘅，我亦都唔敢答佢。咁因为。好明显一个后生细仔无啦玩歌唱比赛，咁你话佢唔鍾意唱歌都系假㗎啦， 唔会呀。 咁如果系我话我好鍾意唱歌，咁但係又好似唔好啱数喎，同老细咁样讲。咁所以我当时就话我想睇定啲情况系点样先。咁老细都好好，一路其实都有睇我比赛。咁直至到去真系决赛嗰一刻，我真系同老细倾，跟住老细就同我讲咗，我都有睇你比赛。我觉得你应该是要 quit 呢份工㗎啦。係啦，我觉得你要 quit。跟住佢都同我讲你咁后生你点都要搏一搏囉呢一铺。咁所以我都话好啦，我就即係 kind of 好似过咗老细嗰一关。咁跟住就第二关就係、是、 屋企人 反而係难去过啲嘅呢关。因为真係由细到大爹哋妈咪都好想我正正经经搵份工，佢成日都同我讲正正经经读书，唔好搞咁多嘢啦，仔。我记得由中学开始啦，同佢 bargain 就话，我想睇下有冇机会唱多啲歌咁样。我唔敢话自己想做歌手， 系， 但系想啊唱多啲歌咁样。咁爹哋妈咪都话，中学嘅时候就话，你入到好嘅大学，咁我就俾你去唱歌啦。 通常都系噶，你成绩嘅嗰度应付到，你其他啲唔理你啦， 唔理你啦。咁我就真系好努力读书，其实真系为咗要唱歌。跟住入到大学之后，佢话，你 GPA 过唔知几多，咁我就俾你继续唱歌啦。因为好多时候可能要花咗啲时间夹 band 咁样，读到差唔多 year three year four 嘅时候，我就话我爹哋我毕业咯，咁佢就话你毕业搵到份正职，咁你咪一路翻住份正职，一路唱歌咯，咁咪好啦， 唔使变成职业啦，唱歌咁样。 佢真系啦，冇错， 好多都会咁讲。 我就真系好似沿用咗佢嘅方法，就系、是、一路唱歌一路翻工。咁真系去到完比赛嗰一刻，我同我爹哋妈咪讲就话，我觉得。是时候要做个抉择啦。 嗯。 咁佢哋都话咁多年啦，其实都预咗有一日将会系咁样噶。 哦。系。点会唔知仔心肝啊。 但系佢就话其实即系我同佢哋倾开都有几日时间啦。其实我都知佢哋一路以嚟最惊就系我三分钟热度。真系好惊，即系我觉得呢个每个父母每个家长都会担心自己仔女就系、是、三分钟热度。今日我同你讲我中意弹琴，听日可能同你讲我中意画画。咁但系我觉得慢慢一步一步 prove 俾佢睇，我想去做嗰样嘢，我真系会去做。咁我觉得佢哋会理解 嘅。咁到真系呢首歌推出嘅时候，算唔算都系一个几好嘅证明俾屋企人睇，或者话俾佢听系啊？爹哋妈咪，我终于有我自己第一首歌啦！咁样， 我记得咧，我真系推出咗首歌嘅时候咧，佢哋都唔系好相信嘅， 嗯， 因为觉得哇，原来走咗咁远嘅路啦，已经终于 开始喎，你谂下， 系啊，终于都推出第一首歌，但系佢哋都 remind 翻我就呢、这个真系开始咯， 嗯， 你既然你都话得系第一首歌，咁其实希望你就会出到更加多歌啦，佢话，咁但系佢话呢个只系啱啱开始咯，咁所以佢同我讲好多嘢。要慢慢捱翻嚟， 你就預咗係好辛苦，又或者有好多人抨擊，好多人 comment， 咁你都要去接受嗰啲嘅 comment。無論係你覺得自己首歌已經唱得好啦，但你其實仲有好多位唱得唔好，你唔知，咁就聽多啲 comments。咁同埋一定要時時刻諗住，尤其是佢話喺呢個行業入面瘋狂咁去增值自己。佢話你停低腳步咧，其實你就會退噶啦，你就冇噶啦。你一定要 keep 住咁樣學唔同嘢 ，keep 住增值自己，你先會得咯。 所以我聽完今日 Archie 講，我覺得嗰個所謂冇咩幸唔幸運， 嗯、 你即係聽住佢講咗咁多， 係一步一步行過， 一步所有嘢有跡可尋咁樣去而家，即係嗰樣嘢唔係突然之間 pop 一個天跌落嚟咁，你就可以有自己一首歌咁樣樣咯。我覺得係，亦都會更加期待有一日你終於摸索到點樣玩 rock and roll。 Yeah， 嗰個嘅 Archie 可以喺 live 見到佢揈 揈頭髮啦， 哇！嗰、那個就期待 了 OK rock 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繼續期待啱啱開始起步嘅 Archie 之後嘅作品会系点？咁而家就你第一首属于自己个人嘅作品《一个人的幸运》嘅，今日再次多谢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7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Archie 的一个人的幸运，听日5点见，拜拜。